像明天要降到17度上下，降温幅度大概在5到6度之间。其他地方还比较好，因为美国中西部地区因为有冷空气已经过境了，所以它气温还是处在回升阶段。对于欧洲来说呢，这2到3天的天气相对比较平稳，对于北欧来说还是有一些小雨的天气，但是像这个南部地中南部地区呢，西欧的一些地区气温呢基本上还是稳定在20度上下，像意大利基本上是在24度上下，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天气。天气总体来说还算是北半球还算是不错的。南半球呢是澳洲呢现在它的东部主要是降雨比较多，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总体天气还可以啊。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7，这个周一环球旅行家又到了旅行情报室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 大家好，我是戴毅，今天我来代班。 欢迎戴毅。在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关键词，比如红叶呀，是吧？交通这个拥堵情况就是由于红叶造成了不少啊。大家千万不要心急，是吧？因为这个季节其实红叶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对，至少应该有3周的时间吧。 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到那个最佳观赏期，到底什么时候哪个地方是最佳观赏期，知道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呗。今天呢我们也会把来自红叶的各种消息分享给各位。那今天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叶的地点呢，我刚才跟戴毅说，我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我都跟朋友们说，我说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选择去，但是不一定你非得在这个时候去啊，就是香山。 对，因为一般来说只要提到香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是这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人满为患。 所以在前面加个不啊，不一定是吧，不一定要非得这个时候去。2018北京香山红叶观赏季呢是在上个周五正式开始的，10月12号，一直要持续到11月11号，在香山公园举行啊，就是那个购物的某一个节的时候，是吧？是不是11月11号双十一嘛？ 对，没错，正好在那天结束了哈。 为期是31天。那据了解到的消息呢，今年香山红叶观赏季期间啊，观赏高峰日大概是10个。我们通常说到观赏高峰日的时候，大家都能理解吧？什么是观赏？对，周末2天，比如说上个周五开始的这个观赏季，那么13、14号，昨天和前天就是其中的2个高峰日。接下来下一周这周啊，20、21号、27、28号，11月3号、4号，还有10号、11号，这都是观赏的高峰日。游客呢肯定会非常集中。集中到什么程度呢？据往年的经验，包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据说是严重超出了香山地区停车场的容量。从往年情况来看，高峰日的早上8点左右前往香山地区的车辆就开始增加。我想这还是统计的一个平均时间。真到了某一些周日，特别是大家可能觉得到最佳观赏期的时候，一定是早于8点就已经开始堵了。 比方说可能在这两天已经开始预计说周末天气不错，然后呢特别适合去观赏红叶，你看吧，这提前计划出发的人就开始多了。 但是昨天还好， 对， 不是非常不错。 对，我就说嘛，就昨天可能刚刚过去这个13、14号的周末、嗯、可能相对来说还差一点。 对对对、嗯、说每次到高峰日的时候还有一现象，就是中午前后呢下山车辆就开始增加， 嗯， 好多都是一大早去看的、嗯、这一波刚往下走，我的天，那就堵得已经开始非常非常壮观了。 那如果说有人玩错峰呢、 啊， 比如说错时间， 所以这个错时间错峰这件事情，我想啊，大家越来越多的了解，越来越错都想去错峰的时候，那个峰就很难错 了，知道吗、 嗯、 然后香山地区周边的路段呢出现的这个行驶不畅的情况呢，从上个周末开始一定是慢慢开始增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 我们接下来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刚才说到每次要去香山看红叶，你又不能说不让去，对吧、 嗯嗯、 那所以有什么样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者有哪些信息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些选择。 比方说他们就现在已经开辟了200个大客车的临时车位、 嗯、 根据10个观赏高峰日游人和车辆数量必然骤增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是加强了指挥的调度力度，科学的安排警力投入，最大限度的安排巡逻管控力量，强化执法管理和远端的疏导、 嗯、 并且呢协调了海淀区交通委在汉河路开辟了大客车路侧临时停车位200个，以缓解香山地区停车压力、 嗯、 同时呢与香山地区的10处停车场建立了实时的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了停车场饱和情况，便于采取劝阻分流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嗯、 同时呢还积极的协调了公交集团等部门，通过增加公交发车频率、甩站等措施，进一步缓解路面交通压力，特别是高峰日期间最大限度的增加发车频率，同时对植物园南门公交车站采取甩站措施，减少公交车进站对社会的交通影响。 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了、 嗯、 真的是每次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公交场站的压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停车场的压力，还有就是投入的疏导的警力真的让香山地区这个整个的所有的环节吧都发动起来、嗯、都是为了要缓解这个拥堵。但是就即便是这样，可能去的人越来越多，太多还是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其实他这个措施就是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去开私家车，如果你真的非要选择香山的话，你可以比如搭乘公交，或者说跟别人一起哈， 就是说多走两步嘛。 对， 我觉得你去香山干嘛，你就看看就是玩嘛。 嗯， 真的一定要把车说这个一定要到位啊、 嗯、 就是下车就得看到就是上车这个、 嗯、 我觉得还得听劝， 嗯， 是吧。 嗯， 说了这么多年，我这个感受为什么这么深，因为我曾经在大概10年前陪朋友去过啊，就是来北京一定要去一趟嘛，这个季节。 就是说白了，并不是你主观很想 去，后来闹得很不愉快，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堵得太厉害了，整个这一天就被堵，就填满了， 嗯、 没别的。 等于说 饿着堵，你知道吗？就没 朋友从西安来找你之后，发现不仅没跟你叙上旧，还吵了个架。 哎，往事不要再提，还是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大家在香山看红叶的拥堵情况，好吧？ 嗯、 那还有一。除了刚才戴毅说到那个200个大客车的临时停车位已经开辟好了， 嗯， 西郊线的运行时间呢，现在也是有一个6分钟这么一个间隔， 嗯， 那我们看到预计在今年的观赏季期间呢，西郊线总客运量将达到150万人次。西郊线开通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爆啊！ 总运客量将达到150万人次， 然后日均客流呢，大概是5万人次。这非常厉害了，5个周末客流高峰日日均是75000人次，最高日客流量将达到10万人次。为了保证大家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能去香山地区观赏红叶，西郊线呢将加大它的运力配备。10月13号其实是从前天开始啊，一直到11月11号，我们说到的观赏季结束，继续采取的是重联车的运行。那全日计划开行的是318列次，运行间隔是6分钟，周末客流高峰日最高上限10组。那也就是说，这个加大了运行的这个力度，缩短了间隔时间，这样能保证更多的朋友，就像刚才戴毅所说的，采取绿色出行的方式的时候，用西郊线去看红叶，也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 最起码不会滞留在那个地方。 嗯嗯。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啊，说了嘛，得听劝哈，因为开车的朋友太多了，所以高峰日呢，会采取一些临时交通管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且遵守。 哎，决定是在2018年的10月13号、14号、20号、21号、27、28号、11月3号、4号、10号以及11号，共计10个高峰日，每天8点至17时，由王府井，从。哎，这是捷王府路，捷王府路由公交车总站后街东口至 买卖街东口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大型载客汽车除外。那吉王府路由公交车总站后街东口至香山南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 嗯，这一听就是咱们俩都是没有去， 没怎么去过 香山的， 嗯， 是吧？嗯，把更多的机会让给来北京看红叶的朋友们。 但是他们也得有当地人领路啊。 不用，真的，我觉得如果现在的情况下，你看如果是公交出行， 嗯， 然后如果有更多的你像西郊线这样的绿色出行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嗯， 你再拿一个手机导航， 嗯，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了。 并且还对，并且还是要提前提醒广大游客，还要提前做好预约。 今年的这个预约制度啊，要再次明确一下，今年是第一次香山红叶观赏季实施了游客预约游览制度。 对， 那所以呢，大家提前预约呢，就尽量避免高峰日到香山地区去欣赏红叶。高峰日的车辆这个少了，游客如果更少的，就能够更好的来欣赏红叶了。 对， 真的，再说一句，就是去了以后，如果你看到的不是红叶，看到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的话，你那个一点儿性质都没有。 你看，像我们俩聊这事儿的时候，我在想呢，如果我不去香山，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些其他地区的景致，红叶能够代替那个香山？ 这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确实是大家就觉得你不让我去，那么去哪儿啊？是吧？ 嗯， 其实你 得高更多地方啊， 你得是吧？扶着腰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在今天情报室里面，我们打破陈规，我们就说点这个可以替代的，或者说可以让大家更多的看到红叶，而不是拥挤的人群的，好吧？我们其实在前不久已经提到过，每年到这个时候，八达岭的红叶都会进入最佳观赏期。 嗯， 八达岭其实要说去也很方便，更多的朋友可能到这儿更熟悉一些，是吧？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受到降温影响，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红叶岭的景区50000多株的黄栌、元宝枫这样的彩叶树种，大多数已经变色了，已经进入到最佳观赏期。 嗯， 大家要知道啊，八达岭有的时候它比其他的城区或者是其他的景区要早一点进入到观赏期，因为它的温度低， 对，温差也会变化比较多。 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儿呢，游客在林间小道能够近距离的观赏红叶，还能够看到其他景区看不到的，就是红叶，就是远望红叶长城这种壮观的景象。 没错，因为巴岭地区的气温低，温差大，红叶树长势比较好，而且颜色十分的艳丽。 对， 同时呢，景区地处北京的西北部山区，海拔较高，气温也会比市区低3到5度，所以秋季变色时间比较早。 这个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啊，再加上我们刚才说了，长城和红叶的这种相应的景观，你想找还不好找呢。 哎，有这么一个数据可以来展现一下啊。这个公园的负责人说呢，目前红叶变色指数变红率60%，变色率19%，绿叶率20%，落叶率1%。 啊，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还都在树上，还都 挂着呢。所以可以在景区欣赏到红叶艳映古长城的金秋美景。 我们看一下这个负责人给大家提示的一些，就是爱拍照的朋友们可以去拍照的地方啊。最佳摄影景点呢，八达岭那边矿艺台、祥云台、腾龙台、望龙台、揽月台。这是上午的时间啊，下午呢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 光照不同， 对，它的方向不一样嘛。下午是雍雁台、回音壁、炫彩林，还有赤道和赤壁，这几处景点都是比较适宜下午拍照的。 嗯， 啊，这是刚才说到的八达岭的情况。其实除了八达岭，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地方提供给大家选择。 嗯， 红叶赏红叶这件事情，北京真的是处处都有好地方。 嗯，只要看你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 嗯，我跟戴毅刚才介绍一个地方，我说百花山，这个我们去百花山，门头沟百花山这边的朋友可能在夏季稍微多一些啊。到了秋天，如果你想看红叶的话，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的地方，百花山的小龙门景区。他推荐的理由呢，就是叫徒步寒山石径，鸟瞰如花双叶啊，听着多美啊。 对，很有意境。 嗯，百花山其实在夏季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去，因为凉快嘛。另外它的顶上，这百花山顶上是一块草甸似的，就是高山草甸似的那样的地貌地形。 嗯， 所以你去了之后，你发现上面很平啊，虽然你爬得很辛苦啊，但是到那个上面你一看，那一个景观呢是其他地方对照起来没有的，而且它可以面临着那边的峡谷。 嗯， 整个一看过去一片的河北大平原。 嗯， 所以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观赏红叶应该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刚才说了一个，它中间的一个景区叫小龙门景区。这个小龙门的森林公园呢，距离京城是114公里，平均海拔1330米。 它是四面群山环抱，里边有几万亩的针叶林、阔叶林和各类的彩叶树种，很多不知名的野花，所以到了秋天这里啊，是树叶经霜沥雨开始变色，由绿变黄，由黄变红，看过去就像国画一样。 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介绍的时候，小龙门景区我会有一种跃跃欲试，如果让我在香山和小龙门之间选择，在百花山之间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去百花山的小龙门景区。 从百花山一直往小龙门景区走，这里呢就可以看到红叶景观，而且没有太多的人啊。接下来咱们再继续看一下第二个推荐，就是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的旧址，一直到斋堂水库再到双龙峡景区，这条线路呢推荐的理由是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哎，这个马兰村呢是在109国道83公里处南边，它不仅是一处古老的村落，更是这个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址所在地。同时呢也是司令部旧址呢是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个这个陈列馆的展览面积是100平方米，分四个展览展示，展出了实物是103件，图片175件，沙盘一座。展列呢包括了晋热察挺进军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过程，挺进军粉碎日寇，实鹿围剿，实现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斗过程，马兰村抗战斗争史等内容。同时呢这个地方离斋堂水库也不远哈。斋堂水库呢是位于门头沟区清水河主沟西斋堂村西南的峡谷处，好多西字儿。在1974年9月17号竣工，控制流域面积呢是345平方公里。 斋堂水库其实很有名了，是门头沟最大的水库，也是风景特别美的水库。这里呢据说近几年来哈，这个白天鹅来的比较多。所以你要知道这儿的这个生态环境有多好。 对，一般是这个 它特挑，你知道 对 这种 野生环境，没错， 它 很 挑那最好的，比人那个挑得准。 除了有白天鹅之外，好还有野鸭呀， 有 一些水鸟、 更不用说了。 对，所以整个环境非常的自然。 刚才说了，这个线路是从那个马兰村开始的，对吧？一直到斋堂水库，然后第三站是要到那个双龙峡景区。双龙峡景区呢也是非常好，这是国家三 A 级景区。在秋天呢，这里的这个红叶的变色率呢也是相当高。在这里还可以乘坐独特的森林小火车啊，开在山里头。 我发现进入秋天之后，在看到一些跟秋天相关的资讯里边，对于成语的回顾是最多的， 是吧？ 层林尽染啊，姹紫嫣红啊，湖光倒影啊，美不胜收啊。 有些名字其实用在春天也对， 但觉得好像秋天真的是颜色更丰富一些， 就是一个字儿美。来，我们继续。坐在直播间里，为大家推荐一下户外旅行啊。推荐的第三条线路是陵水村到沿河城村，然后到珍珠湖风景区。陵水村大家熟了吧？前几年的那个综艺节目里面、这个把陵水村真的是一下给推广出去了。然后这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嘛，读书是这里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啊。说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呢，产生过22名举人、2名进士和10多名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监生。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呢，这里有6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所以这里是叫现代名人辈出的一个地方。 沿河城村呢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崇山峻岭的大峡谷当中呢，它是在明万历6年创建的。因为靠近永定河，故称沿河城。那据记载呢，沿河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曾用名是三岔村，史上一直是塞外通往京城的要道之一。那沿河城关城周长约100米，其中一面呈直线，其他三面因为山势而建。城址呢选建在了永定河畔， 就这里特险是吧？ 没错，它反映出了建造者一个颇费心计，然后凭借天然地势，具有很强的一个防御能力。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叫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如果去看的话，这个关城的基址，还有这个城墙垛口、敌台呢，还是得到保存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遗址啊。那刚才说了这条线路，第三条线路，它的推荐的终点是在珍珠湖风景区。珍珠湖风景区呢，位于永定河官厅山峡中段，这里全长有9.5公里，是典型的高峡平湖风景区啊。从空中俯瞰的话，特别像是在崇山峻岭当中的明珠，太行明珠啊。珍珠湖风景区呢，它有京西小三峡、小漓江的美誉啊，既有叫泰山之雄，又有华山之险， 更兼雁荡之忧啊，这地方真是太好了，所有的好处都集于一身了。在这儿你可以领略到很多这个地形地貌的奇观，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叶啊，或者说你要看这个变色的彩叶呢，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因为这条线路的推荐理由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秋山映霞一川红，落叶逐流两岸风，多好啊，这意境。 就我觉得这京西小三峡小漓江真正应该去看一看。 是的，好了，我们上半时段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观赏红叶的线路呢稍稍要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如果您知道的更多，您知道有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哪些观赏红叶的好去处，可以在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下半时段一会儿见。 有没有一句话曾暖热心底，一双有过梦想哭过爱情的眼睛，却依然笑着憧憬如往昔。曾把某个人握在手心，却不想再提起，渗透过去成了永久的记忆。伤过心以后才渐渐风淡云轻，相信爱是两个人比心。生命中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的人，陪你和过去说再见，说改变，说未来， 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庶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尽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 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广告和休息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戴毅，继续来代班。 这个周一呢是咱们资讯集中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展望一下，其实也有小小的回顾啊，跟大家说说最近的时间哪些旅行资讯最值得关注。刚才说的红叶，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关键词。 对，在秋天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去观赏黄叶红叶的这样一个最佳时间。 由黄及红， 对，黄红绿啊，这三个颜色肯定是秋天非常漂亮的颜色。 越多的色彩越好嘛，所以叫炫彩林啊，应该是层林尽染，而不是一种颜色是最好的。那也同理可以得出，不是一个地方好才是最好的。 哎，这点确实证明的好。 那更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选择，去作为自己多样性的一个答案吧。刚才我们说到的关于那些线路呢，其实还有好几条。这样吧，咱们没有太多时间，咱们把这个线路给大家捋一捋就可以了。 推荐理由也说一下下。 好，刚才说了前面三条线路了，接下来呢，其实专家推荐的还有很多。你比方说有一条是大村到太子木村到龙门涧，这个呢是门头沟区的赏红叶的景点。推荐的理由呢， 说是双染红叶，漫山遍野，色如烈焰，如火如荼，四晚霞映射峡谷， 多好！这几点都给它点出来了，有峡谷，对吧？有红叶，这是一条。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神泉峡景区到京西十八潭景区，这个就可能熟悉的人更多了，因为京西十八潭呢真是太有名了。神泉峡景区在门头沟区的妙峰山啊，这个探长村那边，距咱们呢这边呢也不是特别特别远， 45公里还可以吧？很多人上下班得40来公里。 这一条线路的推荐理由呢叫秋水沉静，水面明净如镜，四围彩叶掩映，十分的迷人。 你看这里面最重要就是有水， 对， 然后有 水 有 红 叶。 接下来还有一条线路也告诉大家，109国道到妙峰山牌楼，到建沟村阳台山岔路口， 最后到妙峰山景区。 哎，妙峰山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秋天。 嗯， 这个妙峰山雄居于小西山珠峰之上，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一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 嗯，这里呢，其实这条线路可以看到的东西很多，你比方说草甸、山花，还有可以看长城，对吧？ 嗯，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窜底下村。 啊，窜底下，对，我当时记得我就去看这个，觉得还挺好的，就一下子让我觉得，哎，妙峰山景区有一个让我再去感受一回的这个想法。 嗯，好，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推荐呢，其实仅仅是咱们北京地区红叶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啊，你往各个去走，你都可以看到京郊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形态的红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红叶景观呢，事实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有这样的爱好的话，你可以结合某些主题， 嗯， 啊，比如说在上周周末刚刚结束的咱们的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当中的一站清水站的这一站，其实就是在百花山拉开帷幕的。 嗯， 当时呢据说有几千名的徒步爱好者，国内外的徒步爱好者，在百花山， 嗯， 叫信步百花深处，尽享金秋美景。你看，这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式啊。 没错，这样15公里走下来，一边走啊，一边健身，同时还能够赏一赏红叶， 嗯， 这也是个不错的想法。 哎， 所以我觉得之前像我们推荐线路的时候，都是纯自然状态，但是有了人参与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人与自然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感觉，会让这个秋季的美景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当中感受更不一样。 嗯 嗯，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体力没那么好哈，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没关系啊。刚才我们说过的拍照，这是可能很多朋友在欣赏红叶的时候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国际摄影周也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了， 它会在10月20号到29号在哪里举行？看一下这个新闻啊，在 北京， 在北京， 在北京， 将会举办66个展览。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国际摄影周，咱们北京的这个国际摄影周已经这么多届了，每一次呢都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其实你还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摄影的知识， 嗯， 包括你可以看到说跟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一些不同的摄影师之间有更好的交流。 嗯， 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国际摄影周呢是从10月20号到29号举办。 嗯， 刚才你说了嘛，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活动，66个展览，1个主论坛和32个讲座活动。大家呢如果到这里呢，可以看到他们的系列的展览和摄影市场，包括摄影讲堂、特约活动5大板块。 嗯， 有31个国家摄影师和3047幅摄影作品，还有52个视频作品组成了这么66个展览。 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在20号那天的时候先去一下中华世纪坛， 开幕 活动就会在那儿举行。 嗯， 然后可以系列了解一下整个国际摄影周的一些安排和一些具体的展览的一些布置。 嗯，我们还看到这次的他们，你注意到刚才有一个名字叫摄影市场，对吧？ 嗯， 摄影市场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板块。这个板块呢将有18个专题展览，嗯，包括有民族题材、都市题材、自然风光题材、体育题材等等。那这个摄影讲堂呢，它又包括有1个主论坛和32场摄影大讲堂。 嗯， 它这次主论坛围绕的是这么一个主题，叫影像时代方位。影像后面是冒号，时代方位是并列的。 嗯， 然后这个学术研讨当中呢，大家可能可以听到更多的一些方向性的啊，这样的一些大的趋势。另外呢，摄影大讲堂呢是就摄影技术理论、实践理念、观点、潮流展开一些讨论和讲座。 嗯， 我觉得听起来你可能觉得理论性太强了，但是你到了现场你会发现有很多实际操作方面的这样的交流，肯定会很有意思。现在拍照是人人都必须要 get 的技能，是吧？嗯， 对，可能就是技能的这个掌握熟练程度和掌握这个技巧不太一样了 啊。 我们可能只限于拿手机能拍出一点觉得自己满意的照片就不错了。 你是觉得对自己来说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你们女生对男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出去一定要带摄影师的，这件事情还是有考验啊。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呢，其实我们刚才就围绕一个关键词叫红叶，你就可以看到有不同主题的不同的一些系列， 嗯， 啊，这样的活动会展开，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离开刚才说了半天的红叶这个话题了啊。其实秋天不光有红叶嘛，你也可以来选择一下反季节旅行， 嗯， 是吧？ 看看反季节旅行去往哪里。 嗯，某网站最近推出的10月旅游风向标啊，这个10月份呢，除了传统的赏红叶的目的地之外，中国游客也开始寻找内容更为丰富的秋季美景。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别反着来啊，先说正的好吧。这个大数据显示说10月啊，这个咱们国内的境内的热门目的地分别有哪些呢？北京肯定是首当其冲， 对，因为红叶 嘛，这是没有办法啊。 然后其次是成都、上海、西安、重庆、杭州、广州、厦门、南京和恩施。 嗯， 这个湖北恩施现在真是不得了， 好像 每次在榜单当中，不是好多榜单，其他不同的类型榜单当中都可以看到的。你说的对，第一次在这样的就是 全国旅游城市目的地进入前十， 排前面的时候你都想不到后面会有它，对吧？ 对，我就觉得平常这个名字很少出现在我的视野当中。 厉害厉害，就现在这个旅游发力的真是特别的棒。 而且 呢，今年十月份的旅游热度有一下子增长了28%，你说人做的有多好啊？有专家就分析了一下，说恩施走红的主要原因呢，是源于它多种户外体验项目的开发和传播。另外，哎，这个可能追剧的朋友就了解了，说好多的影视剧啊、纪录片啊，对这个地方的美景推广是功不可没的。 没错。 哪些呢？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哎， 九州缥缈路。 对对对对对。他老到恩施取景啊， 对 啊， 所以这就很多人哎发现，哎，这地儿我知道，这在哪哪哪，然后就要去那儿去看一看。 对，恩施呢也结合他们的地形地貌，开发了品类众多的户外体验项目，也是走红了社交网络啊。举几个例子来说，有些地方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但是呢，恐怕看剧的朋友还是比较了解这儿的景色的， 能够看，然后当时截屏，就告诉你这个是哪一个美景。 他们说恩施这边有鸡公岭的菲拉达啊，利川的网红秋千，这都是他们的户外项目。 嗯， 菲拉达，我知道拉达是原来车的一个名字，菲拉达肯定不是这意思。 我现在也不知道菲拉达是什么意思。 而大家可以看看图片吧。恩施大峡谷还有 木川漂流， 巴东的超长滑梯，这都是很惊险的那种刺激的项目啊。然后十月份的恩施呢，进入旅游旺季，像他们的枫树、沙树啊，这样的五颜六色，也给游人带来更丰富的视觉享受。当地还有很多这个美食，油香啊，格格， 还有土家腊肉哦。所以我觉得，你看，除了有一些丰富体验项目之外， 你必须得有配套的， 对配套的，就能够就是让年轻人去到那个地方之后，觉得除了看看景之外，还有一些我能够动手参与玩的东西，再加美食啊，这是个很大的诱惑。 来再继续看一看。还有在榜单上的哪些地方啊，在这个秋季是占据了大家的旅行榜单当中的一页。今年十月份呢，说看惯了枫叶的中国游客开始寻找更为独特的秋景，像辽宁盘锦啊、内蒙古额济纳旗、福建霞浦等等地方呢，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啊，也是逆势上涨，吸引游客的目光。数据显示说，境内热门目的地涨幅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啊，这是涨幅排名前十啊， 对，就是刚提到盘锦、 额济纳旗啊、霞浦，还有千岛湖、色达、阿尔山、武功山、恩施、顺德和长岛。其中呢，辽宁盘锦的旅游热度涨幅高达182%。 这盘锦因为什么呀？就是最著名的红海滩。对， 是的， 这个就好像是仿佛大海的一片织锦一样，火红色的简蓬草铺满水面。 你看过是吧？ 我看过照片。 哦， 我没有去过盘锦， 我也看过， 但我只是吃过， 但 是吃过假的盘锦小吃， 是 海鲜。 我不是这季节去过，所以就错过， 就看不到这个红海滩。 还有啊，我们刚刚说到额济纳旗，额济纳旗从国庆期间，你看那个朋友圈晒去看那个胡杨林的，我的天哪，人太多了，它的旅游热度涨幅达到了149%。还有像福建霞浦这个旅游热度上涨是97%，千岛湖和色达热度上涨是34%。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听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就要动一动脑子了啊！就是有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挫一挫风， 还是要挫风去忍受的， 才可能会收获到更多的东西。 像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吃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但这两年你会发现盘锦其实也是北方最大的河蟹产地。很多人觉得，哎，与其我在别地儿买盘锦的河蟹，不如我自己亲身到那儿去现场吃盘锦的河蟹，然后连吃带玩。 真没研究，就是这个东西是那儿的特别好，是吧？ 北方来说，河蟹盘锦是非常有名的了，对。就堪比南方的阳澄湖，也很肥美。 我还记得说盘锦大米嘛，对吧？ 对， 这个应该都是很好的。 所以很多北方的这是有家是盘锦，就会觉得特别自豪，觉得我们的螃蟹跟南方的湖蟹没什么差别，一点也不逊色。 袁一在的时候，你们再理论吧。他们家阳澄湖边上的。然后刚才还说到一个地方，东南沿海的福建霞浦啊，这个也是叫别有一番秋色。说这里呢是养殖了大量的滩涂上的紫菜。 哎，秋天紫菜丰收季节，所以海水退潮时候呢，大片的紫菜就可以在海面上勾勒出虎皮一样的纹路。你可以想象一下，很有趣。所以你会觉得那种海面上去收紫菜的 这个状态也很壮观哈。 嗯嗯。 所以也会每年吸引大量的摄影者前来，来拍摄这样的一个丰收景象。 你说既是美食又是美景，这真的是好啊。 嗯，这符合了前两年我们看那个《舌尖上的地图》啊，《舌尖上的中国》 中国 那种感觉。 嗯嗯。打开地图看舌尖上的中国啊！来，我们选择一下最后的这个反季节旅行。出境游方面呢，随着黄金周结束之后呢，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你们已经用完了啊，本年度 公历假期。但是别忘了，有些人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个年假还没有用完。 所以十月份全球各大目的地的旅游热度呢，在黄金周之后，其实中国游客因为对世界旅游做出贡献很大嘛，所以它逐渐呈一下降趋势。但是天气转冷，同样带动了东南亚海岛游的升温。 没错，十月份的境外热门目的地分别是，中国的香港、曼谷、普吉岛、芽庄、东京、巴厘岛、新加坡、大阪、塞班岛和京都，其中的东南亚海岛占据了四席。 嗯， 十月底即将重新开放的长滩岛热度也一下上涨了23%。此外呢，还有沙巴、塞班、毛里求斯、冲绳、苏梅岛，还有斯米兰群岛海岛目的地热度也在出现上涨。 全是海岛。 嗯。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如果去境外旅行的话，选择海岛的是占大部分。 对，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进入到冬天了嘛。 嗯 嗯， 什么时候这个地方都是温暖如夏呀，是吧？海岛是没办法的。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认为这个旅行当中最舒适的一种感觉，首先就是要温暖。 嗯，好了，在这样一个天气逐渐转凉的秋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旅游目的地当中呢，去收获更多的风景和温暖。和它的温度吧。我是张帆， 我是戴毅。 嗯，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一会儿见。 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洗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 朋友。